爱上你的美丽，爱上你的狠心，那是一种握不住的自信。爱上你的任性，爱上你的固执，我却不能忘记你从不深深的回忆。我不像我，不像我自己，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。我不像我，疯狂爱上你，这一生只为一个人是你。那曾经孤傲的眼神，如今在哪里？为什么我没有转过身的勇气？我不像我，不像我自己，流一滴泪是为你哭泣。我不像我，疯狂爱上你，这一生只为一个人是你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9:00。 服务员， 哎，来了。 点菜，点菜。这个。 您好，您所点的菜品已经够几位食用了，建议您等菜品不够时再添加。您好，请将剩余饭菜打包回家。 有一种节约叫光盘，有一种工艺叫光盘。当你就餐时听到这样的提示，请积极配合正在进行的光盘行动，让以俭养德成为我们的生活新时尚。品味1033，城市盛况最美的声音。新闻整点听。 各位好，今天是2017年5月17日，星期三，来关注这一时段的国内外要闻。近日消息，因比特的价值升至1805美元，约合12450元人民币，年涨幅高达267%。目前，央行正在制定比特币交易平台管理办法和比特币平台反洗钱规范，拟于6月出台。财政部目前审议通过《资产评估行业财政监管管理办法》，要求财政部门接到投诉举报的事项，应当在15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书面决定。国家统计局15日公布数据显示，4月份，我国生产领域稳定增长，市场需求不断扩大，我国经济继续保持总体平稳、稳中向好的态势。其中，我国社会消费品的零售总额27,278亿元，同比增长10.7%。15日，保监会发布消息，已于近日印发亮剑行动通知，着力整治因营销失信、

这是爱的梦，恨也就越来越沉重，不如让彼此放下梦和各自追求。放开我，放开你的手，让我从迷惘中逃脱。你不要以为女人都情愿做等待的梦。放开你，放开我的手，一切我已经看透，一旦心冷却就不再回头。 当中可能很多朋友有时候会为一个人倾尽一切，比不过别人什么都不做。人生学会画句号，其实就是有始有终，不会半途而废。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，都要对自己说这是正常的，而不要说我怎么这么倒霉呢？因为比你倒霉的人多的是，积极阳光的心态是最终能够帮你走出逆境的一个方法。 记忆里的湖泊色中香，藏着你我多少年华，曾在屋顶写下的誓言，被风一吹就落下。那些不分场合的情话，到之后生根发芽，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，人在悬崖才害怕。一身怨气反复纠缠的牵挂，空荡的心需要解答。随风起舞的残花，不停追逐的黄沙，多大代价才能挣脱四面的篱笆？近在咫尺的天涯，在你的脚下，享受这花花开的潇洒。 些不分场合的亲吻，拥抱之后生根发芽，奋不顾身以为能到达，困在悬崖才害怕。难的牵挂，空荡的心需要解答。随风起舞的散花，不停追逐的黄沙，多大代价才能挣脱思念的篱笆？近在咫尺的天涯，脚下下手就花花开的潇洒，窗台开满多美丽的花，你的笑容却更优雅，无论窗外骤雨多猛烈，带不走一粒沙。别太晚，别太晚，告诉我有

寞秋天，我们的爱上一个明天。记忆

少后悔，给我时间学会计算，脸上有泪不欢喜我你看见。爱一个人容易醉，醉到不轻开眼，无论接受或拒绝都可以无所谓。想一个人容易累，累到伤心才发现，坚持着永远到底，对不对？还给我一个不怕黑的夜，也能够是一种喜悦。不要再开始看我的世界，会不会被改变？ 超级喜欢你跟着我看傻傻的模样，我超级喜欢赚得多钱给你花，然后牵你的手让世界变个样。

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所有。爱悠悠，恨悠悠，为何要到无法挽留，才又想起你的温柔，给我关怀，为我解忧，为我平添许多愁，在深夜无尽的梦，独自泪流，独自忍受。多想说声我真的爱你，多想说声对不起，你不准说情缘已尽，难再续，难再续。请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请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让我独自难受。请请你给我多一点的时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一切都带走。请请你给我多一点的空间，再多一点的温柔，不要让我独自难受。你这样一个女人，让我欢喜，让我忧，让我甘心为了你付出我。